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杨无敌微微一愣，这才意识到自己选择的地方不太对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。 雪夜大帝的毒我已经帮他彻底解了，但是因为中毒时间太长，身体器官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，我为他用了一些固本培元的药物，但也只能支撑他再活2年到5年的时间了。 唉，能救活就好。2年到5年，看来帝国必须要重新物色接班人才行了。哦，这件事陛下知道吗？ 我没告诉他，现在他已经睡了，在我的药物支持下，大概明天他就能和正常人一样，最多就是有些虚弱而已。 宁风致虽然心中焦急，但现在急也没有用，没有雪夜大帝在，他们根本无法反攻皇宫。此时倒也不怕局势发生转变，毕竟这里集结了如此众多的魂师，除非是千仞雪能够在一天时间内调来超过10000名魂师，否则这边可保无虞。10000名魂师那么多，帝国群臣也不是傻子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而天斗帝国毕竟也不是小小的魂师宗门，他的底蕴厚度，庞大的帝国积蓄绝不是能够轻易吃下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武魂殿费尽心机让千仞雪伪装成雪清河。 长老，老怪物，辛苦你们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 杨无敌和独孤博去休息了，宁风致和唐三都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如果说雪夜大帝现在就能清醒过来，与他们一同重返天斗皇宫，局面自然就会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可如果时间拖后，千仞雪所化妆而成的雪清河毕竟是太子的身份，就有可能生出很多变数。深吸口气，宁风致突然抬起头。 唐宗主，你跟我进来。 一边说着，他们走进了为雪夜大帝疗毒的房间。唐三快步跟上，宁风致随手一挥将房门带上后，一直走到床边。雪夜大帝脸上的黑色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如霜雪一般的白色，面容枯槁而憔悴，怎么看都是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，和几年前见到他时的意气风发截然相反。 小三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是等下去，还是另想办法？ 千仞雪是聪明人，想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七宝琉璃宗内情况不对，届时立刻就会展开行动。千仞雪也会利用他所冒充的太子身份而有所作为。不过，他要想在短时间内从武魂殿调来数以万计的魂师是不太可能的。就算整个武魂殿，魂师总数也不过数万而已。之前与贵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交战中又损失不少，这次派来了3000名魂师加上4名封号斗罗，已经是相当大的手笔了。依据我的判断，千仞雪应该不会强行与我们抗争，他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想办法刺杀陛下，这样他依旧有登上皇位的可能，只不过却要面对我们这超过5000数量魂师的威胁，真的战斗起来鱼死网破，我们就算能胜也是惨胜。 那另一种选择又是什么？ 破坏，尽可能的对天斗城造成一些破坏，尤其是皇宫。天斗帝国元气大伤之下，今后武魂殿还有的是机会，毕竟现在在整片大陆上武魂殿都已经占据了优势，这次失败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我是千仞雪，就一定会选择这第二条路。而如果您和七宝琉璃宗的子弟们没有离开皇宫的话，恐怕就要承受他们的毁灭性攻击了。 小三，以后蓉蓉继承了七宝琉璃宗后，你还要多帮帮她。 我一直当蓉蓉是妹妹看待，更何况她身边还有奥斯卡，小奥的才智绝不在我之下。以蓉蓉的9宝琉璃塔，未来七宝琉璃宗必定会在她手中提升为9宝琉璃宗的。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也全是你的功劳。好了，小三，你出去吧，我想单独陪陪陛下。 唐三愣了一下，看着宁风致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。 唉，傻小子，有的时候太聪明也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出去吧。 唐三眼中多了些什么，当他看到宁风致眼神中的果决光芒时，终于转过身，步伐有些艰难地走了出去。半个时辰后，房门再次打开，宁风致告诉大家，雪夜大帝已经清醒了，并且传下旨意，要在这里召见天斗城城防禁卫军总长。宁风致命令古斗罗亲自跑一趟。在这个时候，雪夜大帝手头没东西，自然无法写圣旨，所以这请人的方式也要简单直接一点。再半个时辰过去，当雪夜大帝见到城防禁卫军总长后，立刻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，天斗城内的气氛也骤然变得紧张起来。同时，雪夜大帝也召见了身在史莱克学院进修的那2000名魂师的首领。至此，身在史莱克学院内总数高达7000人的魂师们全部皈依，其中史莱克学院和四元素学院中能够出战的老师多达100人。至于那2000名学员，却在众强者的一致认同下不让他们参与接下来的行动。这些青年魂师是魂师界的未来，也是天斗帝国的未来，损失不得。宁风致派遣古斗罗陪着城防禁卫军总长返回主持大局后，带着众人进入房间拜见雪夜大帝。雪夜大帝此时已经坐了起来，之前唐三看到过的苍白不但已经消失了，而且脸色红润异常，看上去就像是壮年人一般。众人同时躬身行礼，以他们在魂师界的身份地位，跪拜是不可能的。雪夜大帝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怅然。 感谢各位出手援救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等我铲平叛乱之后再一一酬谢。宁宗主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 宁风致点了点头，上前扶着雪夜大帝下床，不理众人有些茫然的目光，走出了房间。唐门、七宝琉璃宗、皇室三方魂师已经准备就绪，总数量超过5000人的庞大魂师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史莱克学院，直奔皇宫而去。此时城防禁卫军已经调遣起来，封锁了天斗城四门，并且派出50000禁卫军将皇宫团团围住。城防禁卫军此时正与皇宫禁卫军对峙，两方各不相让，谁都不肯退。不过雪夜大帝给出的命令也只是围住皇宫而已，此时大帝亲临，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同时得到城防禁卫军通知的百官也已经来到皇宫外，禁卫军不敢怠慢，赶忙开启皇宫大门迎接雪夜大帝回国。在雪夜大帝一连串的命令下，禁卫军配合他带回的5000名魂师开始在皇宫内搜索，抓捕千仞雪一行人。唐三与宁风致并肩来到了七宝琉璃宗设在皇宫内的宗门外。搜索已经进行了半个时辰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千仞雪与他带入皇宫内的2000名魂师就在七宝琉璃宗的宗门之中。宁风致的脸色很难看，他为了掩人耳目，留在宗门的虽然都是七宝琉璃宗外门弟子，但是数量也在100名开外，不用问，这100名魂师必定已经惨死敌手。 动手！ 宁风致大喝一声，与古斗罗、剑斗罗率先向宗门院墙上腾身而起，黄金铁三角唐门众人也同时发起了进攻。有这些强者冲在前面，已经围住整个七宝琉璃宗的魂师们也飞速腾起，数百名飞行类魂师更是直接飞到空中，尤其是唐门敏唐的弟子们飞快地掌握好了最恰当的侦察位置，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却都白费了。当众人进入到七宝琉璃宗之后，看到的并不是2000名敌人，而是2000多具尸体。天斗帝国皇室所属驻守皇宫内的那2000名魂师的尸体。宁风致脚下踉跄了一下，在古斗罗的扶助下才站稳身形，一时间已是双目尽赤。地上这2000多具尸体中，除了有他七宝琉璃宗100余名外门弟子之外， 其他那些皇室魂师也大都经过他的培养，可谓是天斗帝国皇室所掌控的中坚力量。要知道，整个天斗帝国皇室所掌握的魂师也不足5000，这一下子就去了一半，与武魂殿之间的实力对比无疑就变得更加巨大了。仔细检查这些尸体，不难发现这些魂师大都是被偷袭而死。不用问，众人也能明白千仞雪的做法。在七宝琉璃宗的隐蔽墙上，用鲜血写成了一行大字： 唐三，这次你赢了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 落款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血色天使图案，六只血翼伸展开来，似乎是在向唐三宣战一般。 真的赢了吗？ 唐三脸上笼罩着一层寒霜。从战略意义上来看，这次他们破坏了千仞雪多年潜伏的计划，无疑是获得了胜利。但是他们歼灭的却只是武魂殿千名魂师，而天斗帝国付出的却是对方的一倍之多。在魂师的数量对比中，双方的差距继续被拉大。探查宗门内情况的剑斗罗回到宁风致身边： 宗主，他们是从我们的地道中逃出皇宫的。 清理现场。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雪夜大帝的冷静。在得知这边的情况之后，这位帝王并没有什么表示，只是下令厚葬这些死去的魂师，甚至没有对天斗城武魂圣殿采取任何行动。 少主，你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快就救活血液大帝，这是你已经猜到的吗？ 千仞雪此时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，修长的娇躯在一袭淡黄色长裙的笼罩下楚楚动人，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。 我也想不到他们能够这么快就返回皇宫，我是以最坏的打算考虑的，在优势的情况下我不会去赌。 旁边脸色依然苍白，尚未从重创中恢复过来的刺豚斗罗叹息一声： 少主，这次的事我们回去后怎么向教皇陛下交代？ 一切由我，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，如果敌人都是不堪一击的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唐三，我要回武魂殿尝试第二块天使神装的吸收了，下次见面不知你还能不能这么好运地从我手中逃脱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